带我飞，飞过绝望，不去想他们拥有美丽的太阳，我看见每天的夕阳也会有变化，我知道我一直有双隐形的翅膀，带我飞，给我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平衡养生专题节目。朋友们在收听节目当中呢，如果有一些问题需要进一步了解或者咨询呢，可以拨打咨询电话6618-9762 6618-9762。接下来我们就有请健康养生顾问回帆老师呢，向大家介绍一些相关的健康话题。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们知道这个糖尿病病人呢还有一个特点，就是他们这个有很多人，大概有60-70%的糖尿病的病人都可以继发性的引起高脂血症。除了我们上次给大家讲的，因为这个动脉硬化不管是哪种因素，它都会引起血管内皮细胞的紊乱，内皮细胞紊乱了以后，在各个方面就能够直接的促进动脉硬化的形成。而高脂血症呢又是一个非常主要的，比如说引起高血压，引起动脉硬化的一个最主要的一个最根本的一个原因。其实我们这个血脂异常啊是非常非常常见的。所以中国人啊这个生活条件好了，营养条件更好了，这个血脂呢坏的就更多了。因为这现在的高脂血症啊只能到医院去抽静脉血来进行检查，就是没有特别太大的像其他的比如说这个血糖高你自己可以拿一个血糖仪就测，还没有这么简单。所以有很多人呢在早期高脂血症的时候他又没有症状。等他有症状的时候已经出现了非常重要的高脂血症而引起的一些病变了，就是说比较晚一些了。其实这个血脂啊代谢是有规律的，我们那个近两年来由于我们这个人民生活的提高啊，膳食结构的明显改变，比如这个杂粮类的呀，还有就是薯类的豆类的等等，应该比较吃的比较多的这种量呢下降了，而动物性的食品呢高热量的高脂肪的糖越来越多，所以这个近几年来对城市居民的危险因素在监测的结果表明了，城市居民中啊吃咸的习惯的就是吃的比较口重的占65%，有高脂饮料习惯的就可以吃这个鸡鸭鱼肉肥厚的喜欢香味的这个人大概占了42%，15岁以上被医生诊断为高血压的占21%，血脂异常的占42%，然后超重的占32%，儿童肥胖的有94年的80.89%，现在已经升到了20%多了。所以越来越多的人呢血脂水平高于正常。总之呢大概我们的国家有30%-40%的人程度不同的有这个高脂血症。这就表明了为什么我们这个国家啊这个脑血管病啊心血管病啊还有一些这个占为性的病变呢，这三个已经成了北京市死亡顺位的前三位了。所以这个高脂血症呢就是也是要引起我们特别注意的。 血脂的代谢呢，它是有规律的，一个是年龄的规律，你比如胆固醇，它可以随着年龄的增长而增高，30岁就可以发生动脉硬化，随着年龄的增加逐渐的增加，到了男性50岁以后，女性55到60以后，就发病就逐渐的增加了，男性多于女性。反正不管是男性和女性，65岁以上胆固醇就不再继续升高而逐渐降低。所以处于这个高危阶段的人，就是说你这个40到50岁到65岁之间，要特别注意你这高脂血症，因为他早期没有什么症状，那你就得加强，比如年年去测一次啊，抽一次血。再有就是饮食不规律，每天都吃超过总热量，超过你应该不吃那么多的热量，脂肪的储存呢也比较多，而且呢内源性的甘油三酯的增高和低密度脂蛋白就增加了。每天摄入过多的脂肪和高胆固醇的食品，血液中的低密度脂蛋白就会增加，摄入高糖，特别是蔗糖、乳糖和葡萄糖，比摄入这个谷麦类的东西就更明显，因为这个时候呢，肝脏合成低密度脂蛋白和甘油三酯就过多，就是吃这些碳水化合物过多的时候，就容易这个甘油三酯升高。另外呢，就是在大量饮酒以后，这个酒精啊能够激活脂肪组织中的脂肪酸，释放脂肪酸到血液中。另外呢，酒精呢它在肝脏中氧化消耗辅酶 A1，使得这个脂肪氧化不足，就合成了甘油三酯。你像这些，如果你又是吃高饮食、吃高糖饮食、吃这个又大量的喝酒，这样呢就容易因为你饮食习惯的不科学而引起高胆固醇啊、高甘油三酯，特别是高甘油三酯。那么现在促进动脉硬化是肯定了的，它是有非常大的作用的。再有就是这个血脂呢，它有一个季节规律，血脂在这个进行全年检查观察以后，初春至夏末，总胆固醇、甘油三酯呈一个逐渐下降，到了暑期最低，初秋增高，冬季为最高，就表现为啊，原来血脂偏高的，增加的幅度就越大，其增高跟心血管冬季这个发病的增高是相吻合的。这种季节性的规律的变化就警告人们，在秋季到冬季的时候特别要注意血脂的变化，从饮食到药物两个方面来这个抑制血脂的异常。这是我们讲的，它这个跟时间，就是跟这个气候，因为到了冬天嘛，人这个进化过程中啊，冬天就比较寒冷，吃高粱厚味就比较多，为了增加脂肪呢，增加热量来抵抗寒冷。但是在这个时候，你又活动减少又吃，那么就容易肥胖，容易形成高脂血症。所以这个呢，也特别得注意这个季节的规律。还有这个昼夜之间，临床和实验室都观察都发现了，血液中的大部分胆固醇合成的部位在肝脏，而且主要是在夜间睡眠的时候合成。因此为了预防高胆固醇血症啊，你这个晚餐应该避免吃高脂和高胆固醇的食物，不要吃得过饱，摄入的总量不要超标。研究还发现，就是这时候呢，就是在你睡觉前这个时候，晚饭同时或者是晚饭前服用，比早餐服用这个降脂的药物，比如他汀类的药物要更好。就是因为我们应该知道为什么晚餐不要那么丰富，不要吃得特晚，不要吃得过多，就是因为夜间我们的肝脏是合成这个胆固醇的主要的时间。还有一个就是遗传的体质，在这个饮食、体力、脑力劳动等这种环境相同的情况下，有人会持续性的发现这个血脂特别高，而且非常高，可以是这个一千上千，好几千毫摩尔，好几千这个毫克。另外一些人呢，他测起来在正常范围，有些人吃糖以后特别容易高脂血症，这些情况呢都是由于你这个体质的关系，遗传因素。这些血脂异常的人啊，应该控制饮食总量的平衡，少吃糖类，减少甘油三酯和低密度脂蛋白的升高，同时要注意膳食的平衡，要这个注意用高脂肪和高胆固醇的食物。像这些呢，我们知道，因为这个咱们这个中国人发现这个 将军肚的肚子肥胖的人啊非常多，亚洲人呢容易这个脂肪堆积以后在腹部肥胖，而腹部肥胖又是发生很多病特别是代谢综合症的一个主要原因。这跟我们脂质代谢的异常都有着直接的关系，特别是糖尿病病人呢他跟这个高脂血症啊有着直接的关系。原因就是呢这个大部分糖尿病的病人啊都伴有继发性的高脂血症，表现为血清胆固醇高啊，低密度脂蛋白高啊，还有这个甘油三酯比较高，而高密度脂蛋白下降。二型糖尿病的病人呢发生脂质代谢异常的更多，这些呢就是由于啊他本人就比较肥胖，因为二型糖尿主要是肥胖的人多，他这一类病人啊不少症状不典型，而且呢就出现冠心病了或者是脑血管意外了或者这时候了才来查，一查发现他的根本原因是高脂血症，所以这些老人中特别常见。因此如果你这个比较肥胖而且你是老人，你又有高血压又这个有这个的脂肪肝等等代谢综合症，那这时候呢你就应该特别注意了，因为这个糖尿病和高脂血症的并发症发病率还是非常非常高的。 上半时段的讲座呢暂告一段落，朋友们在收听节目当中如果有问题需要进一步了解或咨询呢，可以拨打咨询电话6618-9762 6618-9762。接下来请朋友们继续收听平衡养生专题节目。 灵芝呢我们知道是一个药用的菌类物质，而且灵芝本身呢它就是一个偏碱性的，有多营养的营养非常丰富的，除了它这个药理活性生物活性作用强的物质非常多之外，十大类150多种，而且呢它的维生素组也比较丰富，比如维生素 B1 B2 B6 啊还有维生素 E 啊，再有就是它还有18种氨基酸，8种我们身体不能合成，而灵芝里都有，你经常用灵芝就可以得到补充。同时呢它有微量元素常量元素，一般的来讲经常用灵芝它能够很好的补充常量元素微量元素，以及这个我们身体所必要的必须的8种氨基酸。那灵芝里呢还有呢非常多的高分子灵芝多糖，这在糖尿病病人是非常好的一种东西。这种高分子灵芝多糖水溶性非常容易被我们身体吸收，那么它呢就可以促进我们已经受损伤了的胰岛 B 细胞它自我修复自动修复，它就本身就这个高分子水溶性的灵芝多糖就有这种作用。那这种作用在糖尿病病人是绝对非常好的，因为你主要就是胰岛的 B 细胞它分泌不了生物效应能够很好的降血糖，能够分泌生物效应有效而量又足够的胰岛素，那么如果它主动的修复它以后，在它受到损伤但是不重的时候，就只因为你用灵芝主动修复它了，那这样呢就可以得到充足的而且生物效应高的胰岛素，这样来使血糖下降，而且这个灵芝多糖它本身又有其他非常好的作用啊，你比如能够促进微循环的血管开放啊，促进我们微循环的氧气养料还有废物以及二氧化碳的交换，当然它跟这个腺苷和腺苷类的衍生物一起啊都有这样的作用。还有就是灵芝多糖呢它本身能够促进我们身体各个的内分泌器官和内分泌腺体以及细胞分泌量足平衡的胰岛平衡的激素，特别是在胰岛素方面，这个灵芝多糖呢就会起到非常好的作用。再有就是呢灵芝酸 A 呀、灵芝酸 B 呀，它们有非常好的抑制脂肪以及抑制我们的肠管吸收葡萄糖的速度，这样而使血糖下降。灵芝里的孢子粉它能够促进胰腺的微循环，就改善我们胰腺的生理功能，让我们血浆中胰岛素的水平可以达到正常的水平，而发挥降糖的作用。所以这些呢就说明了灵芝这些物质，那么在经常用的过程中它除了这些它还有啊比如这个腺苷类的衍生物啊，生物碱生物总碱啊，它们能够一个扩冠脉，增加冠脉血流量，减少冠脉的阻力，一个呢它可以呢促进我们的消化吸收，再有就是多种的酶类甾醇类的，那这些物质啊太多了，十大类150多种啊，可以有效的调节我们人体的内环境，提高免疫功能，促进新陈代谢，净化血液，改善我们的微循环，然后呢就使 我们的身体处在一个平衡的状态。同时这个灵芝高分子灵芝多糖本身它也可以就是抗氧化。抗氧化的意思现在大家都挺注意保健的，都知道用抗氧化的物质来这个清除身体里的自由基，因为衰老的过程主要是自由基对我们脱氧核糖核酸核糖核酸的侵害，当然呢还对我们各个器官它都造成攻击和损害。高分子水溶性的灵芝多糖就能够很好的提高我们身体抑制自由基的生成，这种比例能够达到 32%， 而且它可以减轻自由基对我们身体主要器官的侵害，这种能力能够提高 82%。 所以这些呢那都是对我们身体非常有好处的。灵芝就是通过了它的促进脱氧化物气化酶、过氧化青酶以及谷胱甘肽酶的活性，清除自由基脂质类的过氧化物，这样呢就保护细胞能够维持它们的生理功能，正常的生理功能而防衰老。同时呢这个灵芝它可以调节我们体内代谢的平衡，特别是呢它能够促进我们的肝脏和骨髓核酸和蛋白质的代谢过程，促进这个蛋白的合成，这样就有效的起到抗病的作用，提高我们身体自我修复的作用，这样使一些甚至于疑难杂症啊、常见病多发病啊，在预防上、在减轻和消除症状上，以及促进他们身体的康复和自我修复能力上、自愈能力上，都会起到非常好的作用。 今天的平衡养生节目就播送到这里，朋友们如果有问题呢，可以拨打咨询电话6618-9762 6618-9762。 如果你渴求一滴水，我愿意倾起一片海，如果你要摘一片红叶，我给你整个枫林和云彩，如果你要一个微笑，我敞开火热的胸怀，如果你需要有人同行，我陪你走到未来。春暖花开，这是我的世界，每次怒放是心中喷发的爱，风儿吹来，是我和天空的对白，即使幸福以至于我们同在。如果你我敞开火热的胸怀，如果你需要有人同行，我陪你。 鲜牌灵芝茶是从灵芝中提炼精制而成的冲剂型保健食品，充分保留了灵芝的有效成分。 鲜牌灵芝茶具有免疫调节、耐缺氧、抗疲劳的保健功能，适合体弱多病及免疫力低下的朋友，在缺氧环境下生活工作人员、工作量大的脑力体力工作者等人群服用。 鲜牌灵芝茶不喝不知道，喝上真奇妙。 鲜牌灵芝茶咨询电话6618-2780。 鲜牌灵芝饴糖胶囊具有调节血糖的保健作用，适合血糖偏高的朋友服用。鲜牌灵芝饴糖胶囊咨询电话6618-2780 6618-2780。 鲜牌灵芝饴糖胶囊具有调节血糖的保健作用，适合血糖偏高的朋友服用。鲜牌灵芝饴糖胶囊咨询电话6618-2780 6618-2780。 脱贫攻坚战，我们在行动。全市共产党员献爱心捐献活动自6月份启动，善款将用于困难群众精准救助帮扶。2017年，全市接受捐款共6340.28万元，支出6652.3万元，救助困难群众和党员75709名。